过天地伤悲，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而失守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试驾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去流浪狗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你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。 下个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喝天长地久。你是指思念我的流浪狗？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，杀得往日情爱居然片甲不留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，也可以潇洒干练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，也可以一身戎装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，也可以走进军营。 来当兵吧，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。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，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，

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

谁伴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它到来，害怕过的肩我就会听你的爱。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忽远又不近，其实你不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 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